脚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 time！ 女子点外卖给骑手差评之后，生活受到威胁，骑手给出不同的说法。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看这件事。天儿太热，或者是天儿太冷，下楼吃饭都是需要毅力的。 麦达是不会做，他不是不会做， 有的时候 会做他热，他热， 那怎么着啊？ 当然了，能自己做是最好自己做了，起码是环保又干净。可是呢，有 热呀。 哦，对。起码凉快， 听明白了？ 没聊到一块儿。 起码不。 你别起码下来了。 所以人有的时候确实有惰性。 嗯。 工作一天了，再说做饭又这么热的天儿，灶火烘着你不也热吗？ 嗯。 确实，这时候一犯懒，得点个餐吧。 嗯。 点餐呢是这样，你们点没点过特难吃的那种外卖？ 点过呀，外卖呀， 确实是很 难吃。什么东 西啊？哎呦，东西多了，面条、肉夹馍。 嗯。包 馅饼、包子都有。 要是如果点的特难吃的话，你们给差评吗？ 当然，对下一个吃饭人负责任。 那你也得看，你看有的人 看这个尖儿惹得起惹不起。 人家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肉不够，饼来凑，是不是？他给你送这东西，你比如说这不行，他旁边那个可能给你送两瓶饮料。 哦，明白。这比如说你今儿点了一份肉饼，这肉饼确实难吃， 哎对， 但这餐具挺好。 哎，我要餐具干嘛呀？我买一份。 你不要餐具你怎么拿手抓呀？ 他可能肉饼不好，他可能给你送这碗粥挺好喝。 啊、哦、你说不至于都不好，因为一道菜不好的话呢？ 哎、一道菜 的 你遇上过都不好的吗？ 都不好的，那我 比如说你咱点一披萨饼、嗯、一顿饭就能解决了，但这披萨饼特别难吃， 这太难了， 吃这化纤就跟吃化纤似的。 晴纶， 哎行了，我这吃面料来了。 氨纶、涤纶， 好嘛，我在洗衣机里都没法。 条绒的， 哎行，我把衣柜给拿来了是吧？ 味同嚼蜡， 我要都对，我要都吃着晴纶了的话，我还不报告，我傻呀？ 就说明这个味儿难吃，那个、你给他恶评吗？ 恶评，哎。我头一回听说恶评，差评不行，要恶评， 因为你要的披萨给你送来了评论。 恶评如潮吗？ 我的听说好评如潮，恶评也能如潮吗？ 有，绝对有这样的情况。那商家没准还给你打电话呢、 哎， 先生能不能删一下您那个恶评？ 还跟我商量呢，我都吃青轮了。 哎，先生能不能删一下您那差评啊？太差了呀！ 我删不了。 你要不删啊？五分钟咱们见啊！ 五分钟见，我跟你说，三分钟我都等不了。 下回让你吃的就不是晴纶了 啊！ 喂，先生，您那恶评能不能删了呀？ 我删不了， 删不了。 对、下回吃就不是晴纶了。 不是我威胁您啊，删不了可麻烦大了。 牛神车轮吧， 我不点了，我就得了。好，车轮让我可 点，您影响给我们造出去了，都那么恶劣的影响。 哎， 我们本来每天这都能接上一单呢。 哎呀。 没想到您这一单之后再也不单了。 对，就是我这一单。 你看看怎么解决这问题啊？ 解决这问题，解决。我 删了就完了，不然的话。 啊，这是一夫妻店，我跟你说，就是恶评啊，就是恶评，不删。 就跟你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有 这反正比现实中确实有可能遭到个别恶劣商家的打击报复。 对，打击你倒不怕，主要你怕报复。 对呀、啊，半夜两点钟给你打电话，喂。没别的事儿啊，就这差评你什么时候删呢？ 怎么还惦着这事儿呢？我手机快没电了，不删。 然后过来以后就改成电子的了，请删差评，请删差评。 好嘛，这催命鬼。 这是一种情况、 嗯、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餐点着还行，哎，没有那布料味儿， 没有晴纶了啊、嗯、 但是呢外卖送的迟到了，而且迟到的还不是一时半会儿 啊！这最着急的， 头天点的外卖，三天之后才到。 好， 那他就饿死了。 那就是我下单下错了， 过了一个小时还没送到，这时候你联系了 啊？ 骑手也挺着急。哎呀，我这高峰时期，高峰时期，你要知道这什么交通情况？等会儿。 好家伙， 等会儿高峰时期不至于堵成这样，骑车没那么堵吧？ 有的时候也会，就比如说插上了堵上了，他也不好走，人多。 哎、 下班吧，你想。让，你等会儿，马上就到。结果呢？ 老不到。 后来终于到了。 嗯，都晚了。 你就抱怨了， 耽误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对 了，我都快饿了。 你看这都几点了？ 嗯， 怎么才来啊？ 真是的，你今天这么晚啊？ 对。 我给你差评。 得批评批评。 骑手一听啊，差评。 删了吧。 删。是不是？ 这不能删。 不是，我跟你说，你这个地址给我给错了，你别怪我，跟你着急。我走那道好走吗？你们家这地儿好找吗？ 你大红门写上大兴门， 那叫什么？ 知道差出多远去吗？ 再说了，我愿意迟到吗？ 是啊， 我不愿意你啊，赶紧吃上饭啊。 真是， 我后边还好几个要送的呢，不耽误吗？就因为找你， 哎呀， 你们家太别扭。 谁买的房？ 哎呀，我就应该搬家是吧？ 对呀、 啊，对呀、啊， 特别不好找。 好嘛，我遇着这样的，我跟你说，我多余吃饭。 但是呢，你还是会给他差评啊。 嗯。 结果这个骑手啊，跑到你们家的附近吧，待着不走了， 叫一大喇叭， 哎，那喊， 雇人往上喊，阿红， 那爱你， 那像你。这个事儿可能会引发这样的后果，你坚持给他差评吗？ 当然得坚持了，你对客户服务不周到吗？ 那如果要是那天大风大雪他迟到了，你给他差评吗？ 哎，那有情可原，是不是、 哦、 那是特殊天气影响，这不是，对，这不是 他有难处。跟你讲，这个孩子今天生病了，送孩子了， 我给你讲的，比如说我今天家段比较远，中途还要办点事没带网兜， 这个呀我就不能信了。这你跟我说得着吗？ 哦，这不行，孩子病了有可能、 哎、 好人好事有可能， 办好事儿咱们还是正能量的， 对，咱还鼓励呢是吧？ 对呀、 啊，下河救了个人， 哎，这好， 然后让电视台采访，所以来晚了、 哎、我得先核实核实吧。 反正真实的你就觉得可以通融的就通融了，但是因为自己的事情耽误了， 那就 或者态度还很恶劣，老责备你， 哎，我不仅差评我还得揍他呢。 他身高个头你又打不过的， 我赶紧关门。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拒绝跟你沟通并且威胁你，那怎么办呢？ 背后骂他。 他已经到你家门口威胁你了，因为他是送餐的呀。 对 啊，到家门口威胁我， 堵着门威胁你。 哎呦，那这还真是个棘手的事儿。 你报警吗？ 那我就是得先安抚一下是吧， 安抚他， 毕竟咱胆小，你万一要进门是不是， 你糊着头跟他说。 我糊着头干嘛呀？ 安抚他吗？ 不是，人家说，哎，行，没事， 差评没事。 哎，我马上差评。 行行行行， 我怎么了？我见骨头。 不是，人生在世，谁没有点别人对你的不理解呢？是不是？哎、就是 你看我吧， 会所有人都喜欢他吗？不可能啊！ 拿他当知己了，哎，我再不吃饭凉了。 那位就愣瞪着眼看你。 当然我建议，如果他要没完没了的话，你就去报警。 嗯，对，这只是一招。 因为你作为一个受害人，你会受到相关法律法规保护。 对，我得保护。 有这个权利。嗯， 他老拿眼睛瞪我。 啊，我也瞪他。 你还抚摸他的头。 我这俩神经病啊。 嘴里念念有词，别去，甭去，算了吧。 他这还得念着，删了吧，删了吧。 也挺融洽的。 是，我们俩应该搬一屋住来。 骑手公司也表示了，说会跟进此事，力求给家宝一个答复。不管怎么说，骑手私下去骚扰用户的行为公司是不支持的。 对，所以先把我们骑手放回来。 还有一个事儿啊，咱们也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就是这个骑手呢，他点外卖，点完了以后啊，觉得怎么这么难吃啊。 骑手点外卖， 对，我也点一外卖可以吧？ 可以， 您不允许骑手吧？ 哎、 啊， 可以，允许。 真的吗？好， 这是威胁我呢。 点一个，点一个，完了吃。我终于明白上回那个用户说的那种情轮味儿、安轮味儿、涤轮味儿是什么味儿了。 他也点这家了。 完了以后呢，就给了商家一个差评。 嗯、 但是巧合的是，这个外卖商家就是平时骑手送餐的一个商家。 哎呦， 商家一看啊，你呀， 嘿，可算知道你是谁了， 冤家路窄。 又是你哦，又跑这儿玩命来了。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不是，我是说你怎么回事，你给我送外卖，你点餐完了给我差评。 对，您这饭不行，吃出情伦味来了， 不给面啊。这叫 不给面也得给你差评啊。 你影响我生意了。 影响你还影响我食欲呢。 哎，但是你是我的人啊。 哎，这从哪儿的，我跟你有劳务合同吗？我跟你怎么了，就是你的人。 你帮我送餐你还点我的炮。 我帮你送你的餐啊。 对呀，那咱俩不是一手的吗？骑手，你删差评。骑手说不删，真的挺刺的。 这就不能删？ 好吧，我觉得我怀疑你是在帮助竞争对手恶意的点评我们家。 哎呦，这想太多了。 对，我是拿不出证据。 你拿不出证据你这么说。 但是我确实觉得你就不是凭着良心给我们的这个评价。 你要不吃两口怎么样？ 骑手说我是凭着良心给的差评。 你 不是 说你不是 良心？对， 然后骑手说我吃 是良心。 然后俩人都互相瞪着。 最后呢，急了， 哎， 商家就说了，行吧，咱们约一架，好吧，谁也别说了。 哎呦，要打架， 马上动手。就因为一个差评，双方动了手，还闹到派出所了。 你家？ 后来这个外卖平台表示说，我们确实不允许商家要求用户删除评价，不管你的用户是骑手还是你咱们常说的客户吧。反正客户是可以不用删除的。我们对商家呢进行三个月的考核，如果商家的服务态度不好，还有骚扰记录，那么这个累积下来呢，我们会对店铺进行滞销，也就是停业的一个惩罚。但是骑手也有权利给差评啊，对吧？ 对， 因为这个服务人员也可能成为顾客， 对，消费者嘛。 再说了，你说你认为这个顾客是恶意点评，你商家应该拿出证据啊。 对啊，你这都有晴纶味儿了。 晴纶什么味儿？ 我哪知道啊。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真是糟心，这位的哥一边开车一边视频聊天，吓坏了车上的女乘客，咱们到现场瞧瞧去。哎，你这睫毛膏真不错，我觉得你那睫毛比以前长了。 哎呦，我看你这嘴唇这一口红颜色也不错啊。 你说怎么这么半天都没车呢？ 哎呦，你不知道现在啊叫车可费劲了。 不，你那睫毛膏不错。 你怎么老看着我睫毛膏不错呀？ 你还没来呀？ 啊，我先把睫毛膏收起来吧。 哎，你睫毛都变长了呀。 是是是，我待会儿我就卸妆。 还不到啊？怎么？ 是是，你别老盯着我瞧了。你看车，你老盯我睫毛干嘛？ 车不来，我闲得慌。 你闲得慌，你自个儿看你自个儿的呀。 来车了，来车了。 哎，这是啊，是这车吗？ 师傅。 哎，谁叫车？ 师傅。 啊，上车上车。 嗯。 师傅。 哎。 到新街口吧。 您是现想的这地名吗？ 平安里也行。 到新街口吧。 新街 到底去哪儿？ 新街口平安。 要不你先陪我去买个睫毛膏去。 要不你先跟我去。 我跟二位先说啊， 你先咱 二位、哎、新街口跟平安里不在一地方啊。 不是，我们就也挨着。 是 那有一店真的卖得特好。 你先去哪儿？ 平安里。 新街口。 哎，对，你看我要拉俩人了吧。哎，就这样。 哎呦，师傅，您得 这还没说清楚。 先到平安里，再转新街口吧。 好，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在哪儿呢？ 哎，我这 啊 啊 啊， 在哪儿呢？ 我们在车上呢。 我们在车 上。 看见我了吧？ 看见 了。 哎，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啊，晚上还是。嘿，太有意思了。 哎呦，这干嘛呢？这是。 嘿。 哎呦， 多好， 师傅， 我就喜欢啊。 你这是。 不认识手机。哎呦，你别提了，今儿个可难拉活了。 啊、 哦， 你怎么这么不打车的、 啊、 还难拉活呢？ 哎呦，你别提了，我出去早啊，是没拉多少钱，挺好的 啊，挺好的 啊。 哎，昨晚你干嘛去了？ 昨晚我呀，我唱卡拉 OK 去了。 我蹦迪去了。 那地方好吗？ 挺好的呀。 谁介绍的呀？ 好， 那大勇， 你管着吗？ 你说咱俩聊天后边老搭茬， 还这咱不是拼车吧？ 这车上怎么车上还有节目呢？ 没有没有，我这看节目呢。啊 啊啊！看节目？ 对对对对对。 不，您这开车？ 我跟你说，这现在得关心这个大事。你看这 不是这是什么大事？ 太气愤了！ 哎呦， 你看这视频， 不是这不合适吧？您看 这 哎，您找点红绿灯啊！ 这个视频有点意思。这跟刚才我看的不一样，刚才我跟说什么消息都通知网上看。笑一笑，你家这多好玩！ 哎，这是不是有病啊？ 你看这多有意思！您是不爱看那个网上的综艺节目吧？ 我不是不爱。 您说现在网上好多，您得关心。 开车是您的工作，您还 是啊？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司机，我们也要胸怀天下。 是是是。 现在什么时尚的事啊，您都得从网上知道， 是是是， 知道吧？您要脱离这个，今后您跟人说话，您都说不出来，这不是一档次的，人瞧不起你。 我也理解。 这哪行？尤其现在什么综艺节目，谁火了谁不火？ 哎，您瞧点旁边电动车 上来，没问题。 骑自行车那 些。哎，有那自行车没关系，我跟你说，骑自行车，我是说现在自。是那人我也不认识。 哎呦，过家狗！ 是， 别压着，别压着， 砍他了吧！我跟你说，现在压不了狗，我这下狗这陪着跪着呢。您不是看那网上那消息吗？啊，现在这狗比人金贵。 那是，但是开车注意着点儿。你看那好几。 我说烤狗有意思着呢啊！我经常看那个狗的视频。 哎呦， 哎，有那么专门的网站播那些动物的，哎，特别好玩。 您有几只眼啊？ 我两只眼呢。 没三只眼吧？ 哎呦呵。您那哪是我二郎神了？您拿我当神仙了，那不行啊！ 马王爷也有， 马王爷也是神仙。您别拿马王爷不当三只眼，哎！ 看了这个综艺节目，您还怎么看前方啊？ 哎呦，我看完综艺节目，我看前方，我就看得更清楚。 而且您这还没开导航， 怎么回事？我就都明白了。 您哪儿堵车，哪儿不堵车的？您都 哎呦，哪儿堵车，哪儿不堵车？用眼睛就看，我这只眼我就看见了，我那只眼看节目，这不行了吗？我老司机了，我有俩眼，您不知道吧？ 知道，您俩 我这眼呢看那儿，那眼看这儿， 斗鸡眼啊！ 你。还有点儿呢， 保证给你送到目的地。 小丽， 你看这不奔新街口去吗？ 你看你非得上这车。 哎呦，这不是派到这车，我也是没。 我跟您说， 不知道怎么 安全驾驶多少公里无事故，这么多年。 而且您还跟人聊天，您还用。 哎呦，我跟您说，这不是怕您寂寞吗？我看这些也是为了培养话题呀、跟您能说到一块儿去。 我们看就行了，您不用看。 您光您看哪行？您 我们过过瘾， 我也能过瘾。 您这平常生活是不是很枯燥啊？ 谁说的？我丰富多彩着呢。我下了班，我也经常出去旅游去，我也打牌，也下棋。 谁问你这？ 跟朋友喝酒聊天，聊就是这视频里的内容。 就行。 哎，您瞧着点、 别害怕。 好， 方向盘在我手里，你得当心。慢点开，什么时候能到啊？ 是，我现在我感觉恶心，你知道吗？ 那怎么送您上妇产医院？ 晕车，妇产医院干嘛？我这晕车。他这一脚深一脚浅的，我真受不了他这车。哎呦， 有晕车毛病您还坐车？ 前面有人，有人！ 哎，后边新闻，新闻。 这条新闻啊是个真事儿，打了辆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聊视频。哎呦，把市民王女士吓得够呛。王女士说了，我上车到目的地共花20多分钟，其中10多分钟司机都在聊视频。而且最吓人的是，这位司机开车还挺猛，没出什么事儿就是万幸。为了保留证据，王女士拍下了当时的视频。 看着手机屏幕难免会分散司机的注意力，也会对观察周围车况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市民遇到此类的情况呢，可携带相关证据前往违法地的交警部门进行举报，经核实确有此事呢，交警部门将会对司机处以罚款并扣分。当然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道路交通法规规定的。 小丽，你的睫毛呢？ 我哎呦，这一个刹车呀，我直接粘椅背上了。 得，他干老一对睫毛， 你还是拿走。 街坊黄大爷听了这件事评论说， 以后这事要是不管的话，是不是该一边开车一边剥小龙虾？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 真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料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正常过着一直想变成透明的夜色，你彻夜不回眸，我从我心动了，已经决定了，已经决定了。我这唯一越是甜，只是越伤人了，越是在手心留下密密麻麻深深浅浅的刀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也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这世界笑了，于是你合群的一起笑了，都生存是规则，不是是你含着眼泪飘飘荡荡跌跌撞撞的走着。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伤从不肯完全的愈合。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加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到主收费站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光照条件转好，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总体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32度到23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中午前后感觉较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较舒适。今天白天光照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 碰到一个心仪的女子，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王大磊就疯了，摇头尾巴晃， 没那么快。 他就会哎呀献殷勤，渴不渴呀，饿不饿呀，我送你去吧，我给你买点这个。 愿意跟人家多聊聊 啊， 多沟通一下， 对 吧？ 对， 没事老想想人家，这就是正常的状态。 哎呦，没事老想想人家。 对，然后我都愿意问人家啊，今天孩子几岁了？ 嚯，我还瞧上一个已婚的，我还争取开一没孩子的。 是不是跟他在一起干什么都行？ 基本上差不多吧。 那 就逛个街呀， 就搞对象，该干的事儿都没问题。 超范围的别做，那在合情合理的，哎，对，就逛个街呀，看个电影啊，吃个饭。 别的就算是逛逛菜市场，都觉得幸福。 你等会儿 对，逛逛菜市场，捞个鱼虫的， 是 啊，这多大岁数了？ 我觉得就是说，你陪他干什么都开心，对不对？ 那肯定的， 而且是发自肺腑的高兴。 这姑娘是不是也漂亮？ 哎。年轻貌美， 哎， 跟您还真是 成了，成了，行了，我就是他了。 什么呀？ 我跟他就成了，我愿意跟他。 就听到"年轻貌美"四个字儿， 行， 后面就不重要了， 不重要。 正在配合治疗，他们都不听了，是吧？ 你非得给我弄一有毛病的 是 吧？ 他是配合治疗这个牙齿矫正嘛？ 没问题，没问题， 是不是？现在治疗就脱发。 哎，对，我跟你说啊，脱发、胃病。还有那个颈椎是年轻人现在最常犯的三个病， 跟我喜欢这姑娘有关系吗？ 我告诉你，这女孩就是小花说这些问题都没有。 哎，那多好啊！ 再说了，每个人每天掉个一二百的头发那正常。 我听说每天每人掉一半头发正常。 小花，你是不是现在掉头发挺厉害的呀？ 没 有，你别借着人家说自己的事儿啊！一切都符合 王大磊对于异性的要求。 嗯， 王大磊，我就问你，如果真是这种情况， 嗯， 你有情他有意的， 好啊， 就是初次见面俩人就情投意合， 嗯， 那么在你们两个人分开以后， 嗯， 你会有没有那种抑制不住的那种 想见他的 狂欢的那种感觉， 朝思的暮想啊， 没错，就是刚分手就想念， 嗯， 转瞬间就是相思。 对，王大磊，你看，这就是你不好好聊了， 喜新厌旧啊！ 我就说你们这意思， 见个面呢，就能幻想到你说俩人拉手，拉个手呢，就能幻想俩人旅游呢，就幻想俩人 有孩子了，快，别幻想了，我们已经白头偕老，这辈子过去了， 磕一包都不知道疼了。 哎，一激动再喝一个是吧？ 啊，吓我一跳啊！喝一个，喝一什么呀？ 咣咣咣咣，又喝一碗面茶。 他才跟姑娘没吃饱是吧？ 感觉还是不到位。 不是，连面茶没到位。 那就有可能啊， 感觉没到位， 这个时候就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了。 嗯，给自己点个小酒，自斟自饮，祝我自己喜获。 喜获什么了？ 一枚， 哎，一枚姑娘 心仪的女子。 给自己倒了一盅啤酒，喝 啤酒拿盅喝呀， 啊？这 这用盅全是沫子， 沫子也是幸福的沫子，光喝沫子心里都美。 对， 我不是螃蟹， 螃蟹吐沫子，你是喝沫子。 我们就是吞吐之间的区别是吧？ 那时候吃几壶花生米心里都觉得甜。 哎呦，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吃这饭， 嗑了几个 壶花生米，就啤酒还全是沫子。 对，还是要是嗑几个皮了的瓜子儿， 哈了的那豆子。哎呦， 这咱这东西都给我留着是吧？吃完拉肚子去了。 回家路上啊，夕阳照在脸上，觉得暖洋洋的。 我们家住哪儿啊？ 这住哪儿 也能赶上夕阳啊？ 我这往西开是吧？ 你要有镜子，你看一下，你把自己给逗乐了都。 嘿。那大嘴咧的， 哎，就在这个时候啊， 经理， 我赶降级了是吧？ 请民警控制了你， 我就乐也不至于被控制， 控制一下您的思绪，把您的那种美好的畅想啊，拽回到了现实当中。 哎，对，醒醒醒醒，这位同志，别乐了， 他都看出我美了是吧？ 同志，真别乐了， 我做梦娶媳妇呢。 擦嘴，同志， 我这啤酒沫子还是吐出来了。 这样，我们进行酒精检测，啥酒啊？ 查酒驾。 嘿呦， 谁 嘿呦？ 谁吹气？嘿呦一声，使这么大劲？ 你也是不知道就怎么吹了啊？跟警察叔叔还聊呢。哎呀，刚谈了一个特别好的女朋友，我们可能要结婚了。 还可能。 不久之后，也许就有娃。 要吐啊？ 再不久，要一个娃。 这也就是国家开放政策了，要不然第二件挖不出来。 娃儿的喝太多了，那碗面茶也给翻出来了。然后呢，警察叔叔就说，这个不久的两个娃可能啊，都得滞后半年了。 因为你每100毫升含酒精118.9毫克， 这 你是醉酒驾驶，你当然就傻了。哇， 我敢山东人了。 山东人起诉都是哇，你现在没劲儿了，来， 我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吗？ 哎，我都晕了，这罪还那么清楚呢？ 我将被拘役6个月吗？ 不准是6个月。 我驾驶证吊销并处不等的罚金，对吗？ 警察那是拿条给我看的是吗？ 要说您呢，这个对于这交通法规啊，掌握的倒是 烂熟于胸。 哎，那怎么还会犯错误呢？这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对，你当时就跟警察说，我唱首歌吧，唱一下。 我唱的什么呀？ 如酒山，湖里有糊涂。 我糊涂两回了， 说也说不清楚啊。这位词儿掌握的还不真。 如酒山。湖里有糊涂， 警察真有耐心听。 这就是爱，湖里有糊涂。 干嘛住这儿加一嗨呀？ 没加娃就不错。 这个事儿也是个真事儿，连云港市海州二大队在辖区内开展酒驾集中整治，一辆红色别克引起了检查人员的注意。副驾驶还坐着一名处于昏睡状态的女性。原来呀，这二位去相亲呢，双方都看着有点好感，谈得投缘，于是喝了点小酒，结果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被爱冲昏了头脑。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 都是我的好街坊。 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2.1.8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72变。 老板，我今年23岁，曾经呢在合川公司干过一段时间，跳槽到您这儿来了，我想为您好好的效力。 你在合川那儿干过？ 是 啊，还行，合川是我们的一个小对手啊。 哦， 行，你在那边干怎么样啊？ 挺好啊，不是也不好。 你在那儿干的还不好，你上我这儿来干什么？ 我的意思是他们这个工作氛围非常不好，不像咱们这儿那同事之间非常融洽和睦。你什么意思啊？咱们这儿聊天都是非常的随意的。 对，当着我面他们就打架。不拿我这个董事长当回事儿。 而且我特别喜欢您这儿的这个伙食。 你来几天了？ 一天。 一天就喜欢上我的伙食了？这你要来一个礼拜你还干得下去吗？ 我相信我会在这儿长久待下去的，我希望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好好表现的，希望咱们公司那个能成为500强，然后给我转正。 好，你的意思当500强之后再给你转正是吧？ 不是，我说这个加快给我转正。 放心，试用期3个月，这个如果你干得好可以提前转正。 哎， 你跟那几个新来的几个同志组成一个小组，正好也便于检查。 啊这5个都是新来的 啊？怎么了？你们5个都是新来的？ 都没转正呢。 啊，对呀。 啊 什么声音啊？ 没有，我觉得咱们公司这么能够招揽人才，我真是替您高兴啊，真是由衷的大声喝彩。还是这个全新老板的这个教导有方，管理有序，才能有这么热气腾腾的 午饭是吧， 热火朝天的场面 啊。行了行了行了，下去好好工作吧。啊， 得嘞。 这都什么点了，吃饭去吧各位。 哎， 行， 几位都是新来的吧？ 嗯， 虽然都是头一天， 我是略早一天比大家。 哎， 略早一天哈。 这个不久的将来我们就是很好的同事。 哎， 今天这顿饭吃的是交臂有意义。 今天我觉得咱们不应该再吃食堂了。 可不， 出去 这都一个星期了。 出去 他们那菜确实有几道不错，但来来回回就这么几道。 你不是说这儿的伙食特别好吗？ 那不是第一天吗？可没想到第二天第三天还是鱼香肉丝。 还是炒得好。 但没想到第四天第五天依然鱼香肉丝。 还是炒得好啊。 腻了。 哎呀，明白了，咱们这也算建立起正常的关系了是吧？咱们应该庆贺庆贺。 等会儿建立起正常的关系，我怎么听着咱们这工作关系那么 咱们这多融洽呀。啊，全是年轻人，干劲儿又足。 那像 咱们谁会为着这么一个位置大伤和气？ 头一顿饭大家一起吃，一人一个菜， 咱们走起吧。 走。幸会幸会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聚会。 Nice to meet you. Me too. 你们这都说的什么呀？哎，那二位怎么不说话啊？ 那样啊，他们比较含蓄。 他们有点缅甸。 行了，点赞点赞。 那我就来个烤鸭了，几位没有意见吧？ 这点个主食，你看， 来个扬州炒饭吧。 怎么净点主食？点菜呀、啊！来，这个菜， 啤酒， 哎， 饮料， 好。 哎呀，就啤酒了。 汽水， 那互相敬个酒嘛。 倒口茶， 咱们5人点了8个菜，应该够吃了啊，还 够吃的，够吃的 啊。行。来，举杯，咱们庆贺一下。 我呢，自我介绍一下啊。 哦， 我呢也是名校毕业。 这个跟校什么有什么关系？ 曾经呢，在一个非常知名的大公司做过一阵子。 哪不是合川吗？ 非常好啊。 不就那边那饭馆吗？合川。 但是管理层嘛，啊，到这里呢，还希望大家多多帮助啊。咱们兄弟们同甘苦，共患难，有福同享，有难。好， 怎么最后给嚼了？ 哎，不是 干， 咱们同事我听着像拜把子 干。 干！那我也介绍介绍我啊。虽然咱们在一块儿待七天了，还互不认识。我姓高啊，叫高大上。乐什么呀？父母给的名字高大上。 你父母太会起名了，赶上了时代的潮流。 嘿嘿嘿，我也是出身名门望族啊。我也是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没找着工作，后来经人介绍投奔了这里啊。 怎么经人还介绍一下？ 经人 哦， 我来这儿入的伙，哎，今后咱们就是兄弟了，哎，有饭同吃，有酒同吃，有茶同吃，通吃通吃。 哎，这个三吃。 这个粉条你是很可惜没吃的， 一根都没留。 有汤你拌饭更香。 来，咱们都介绍一下自己。 好，这回该到我了，各位。 喝喝喝，来碰一个来。 哎，我呀，这个来看咱们这个团队，我这个人相对的内向一点。 哦，相对内向，你是考拉是吧？ 我。 你不知道吗？这队伍当中，一个团队当中分几个类人，什么 猿、 圈老虎，这考拉，你就估计你这性格你就考拉了，嗯， 好，烤鸭来了， 对，你就是烤鸭，来吃啊， 我话先到这儿吧，咱们先以吃为主， 对，先卷先没劲了， 先卷， 我 先卷没劲啊， 我卷，我给你们卷，我卷你们。 往那边拿 去，不用鼓掌了。 不是，我这在卷饼呢。 卷饼，你啪啪老拍什么劲啊？ 面酱啊，你要知道。 这不用使那么大劲了。 我喜欢酱啊！ 来，喝喝的，喝一个。 来，当一个酱，七个酱。 哎，咱们一定要团结啊！ 团结。 有心往一处使， 没错。 有劲儿往一处用，咱们就是一夫一母的亲兄弟，在这个单位团结一致。 好， 新团队就得打造出啊新的气势。对了，我先问问，咱们这里谁生日的？ 我 几月生日？ 我， 他一月， 三月 那我大呀，我一月的。 光问的月份还没问年呢，你们谁是90后，谁是85前啊？ 我， 你是 85前。 那他这个什么呀？你是大哥了啊？ 我大哥， 你是大哥， 我是刘备。 行，他刘备，你刘褥子，好吧？哎，咱公司还发这个呢， 你蹲监狱蹲惯了吧？拘留所。 这个酒过六巡，菜过十味， 那边上人也都走了， 这个差不多了。 对，我觉得咱们刚才把这个公司以后日后发展的方向，咱们都差不多也研究了一遍。 对对， 咱们团队将来的动势呢，也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划。 哎，我怎么领导这公司呢？我也想明白了。 是啊，当然， 我怎么管理 你的还单说？ 哎，对，人是最难管理的。我觉得这方面我有一定的长处啊。当然，我希望大家能配合我。 当然，当然。我是大哥，在这儿我得做个表率，希望你们几位保着我，咱们先把这公司拿下。 几位，咱们是不是再干一杯啊？ 干！ 待会儿喝多了之后，不定说什么呢。 考拉说的特别对，来， 干！ 哎呀，谢谢你好，请问你们那个，我们马上要打烊了，你们每 好要打烊。 先生你好，请问我们马上要关门了。 好，要关门了。 这个几位是不是？ 好，我们走。 哦、 你要关门，我们就走，说走就走。 加点什么菜吗？ 不加了。 啊、 哎，来，吃一口，吃一口。 还要烤鸭吗？ 有。 啊，那要不然您哪位买下单？ 哎，对，老三，他问谁是老三？就是你。 听什么呢？ 啊， 人家说呀，奉送饼干。 啊、哦。端上来。 不是我说的不清楚，对不起啊，重新说一遍，请问哪位买单？ 啊，他住老山，他就住老山。老山公墓那边。 不是。 他问谁住老山？ 不是。 他住刘成远。 人家问啊，这几个人谁喜欢牡丹？ 往回唱啊。 是。 哎，我是不是没说清楚？对，我再说一遍哈，请问谁来买单？ 啊，就是他一个人单着的，他一个人都单着的。 先生， 我结婚了。 先生，嗯、你看，先生， 啊， 别问我了，老三。 我们呀、啊，是您甭晃眼，我看见了。我们这边啊，选出来了公司未来的老总，我们这个团队现在的老大。 哎，对，我说了算。对，老三买单。